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48集。是不是耽搁得太久了？他凄惶地想，医正垂手站着，仆役都噤了声跪在地上。他看了心烦，把所有人赶出去，又坐回夏侯脸边上，凝神瞧着他，四肢麻木，气血不通，兴许捏一捏能有所缓解。他从夏侯脸的手臂开始揉搓敲打，从前做小宦官的时候学了不少按摩的手艺，五花拳使得最溜，一叠打下来，人身上轻松又爽快。他将夏侯炼的双手和腿脚都按了一遍，皮肤擦得又红又热，只盼着他能早点醒过来。人还没醒，去抓人的当头和提琴先回来了，刚进门就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，那宝已经悬梁自尽了。到了云仙楼，只瞧见他的尸身，除了脖子没有挣扎摔打的痕迹，是自个儿吊死的。他冷了脸，恨恨道， 动作倒是快，偌大一个云仙楼，咱家不信只有个宝儿是伽蓝暗桩，筛查所有人，牙齿拔了，免得他们咬舌自尽，什么刑都好，只管用，务必审出个所以然来。 沈问行讪讪道， 那个阿楚姑娘也要用刑吗？她是夏侯大人的老相识，这赵狱里滚一遭，只怕剩不下半条命啊。 沈觉用力捏着腕上的天青石坠角，捏得指尖发白。 最恨的便是这个女人，若非救了她，阿炼岂能到这般境地？ 瞧她这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模样，大伙心里都明白了，感情表面上是父子，实际是姘头。不过这种事常有，沈觉这般位高权重，养个小官不稀罕。大家都是心腹，知道装聋作哑的道理。有个姓白的当头拱手说道， 属下还注意到一件事，云仙楼这帮祭子都服食了极乐果，虽然现下烟花柳巷之地聚众服药很寻常，不过这帮祭子招数来说，他们的极乐果都是那宝儿给的。 唉，看来这宝儿是个关键，可惜已经没了。 沈问行苦着脸道， 云仙楼柴房还发现一具尸体，是个洗衣裳的小厮，名唤夏侯，也是自己上吊死的，不过我们查了他的户籍，发现是假的，大约是在地下黑道买，此人极有可能也是伽蓝暗桩，和宝儿一样被灭口了。 当头又说道， 夏侯。 沈觉蹙了眉头， 可曾看清脸面，长什么模样，是不是和夏侯炼的通缉令一个模样，可曾化了妆，戴了人皮面具。 东厂找了迟宴许久，这当头也是心知肚明，当下便道， 不曾易容，长得也与夏侯大人从前不同，应当不是大人的兄弟。 看这模样，即便云仙楼和伽蓝有关联，眼下也是断得干干净净了。沈觉踱到花窗前，深深闭了闭眼。 继续审，有发现再来回我。 众人应了声是，陆陆续续出门。沈觉站了半晌，忽然叫住他们，说道， 那个叫阿厨的，将他盘问一番，若没什么猫腻，便将他软禁在云仙楼，不许出门。 屋子里又静了下来。沈觉回到里间，撩开帐子敲夏侯炼。他没声没响，毫无动静的模样，看得沈觉揪心。沈觉摸他的手，又摸他的脸，哀哀地唤他的名字。 阿炼，阿炼，你怎么还不醒？快起来吧，只要你肯醒，我什么都依你。叫大小姐也好，当你媳妇儿也罢，我都依你，你想干什么都成。你不是还要带我去你娘灵前磕头吗？眼看天就快亮了，你是不是要食言？ 他不动弹， 沈觉躺下来和他脸贴着脸，他的呼吸很轻，转瞬就要没了似的。明明早就治好的七月半，好好的怎么又复发了呢？沈觉闭着眼，鼻子里发酸。夜慢慢近了，天边亮起来，像点了灯似的，撑起一方天空的光亮。沈觉到后半夜不自觉睡着了，听见鸡叫醒来，刚睁开眼正对上一双黑色的眸子。他回了神，做梦似的不敢相信，颤声问他， 你醒了？感觉怎么样？可好些了？能动弹吗？渴不渴？要不要喝茶？ 夏侯恋刚要说话，沈觉又手忙脚乱爬起来，高声唤沈文行， 叫太医再过来看看，还要喝什么药？都清了没有？ 沈问行披着衣服进来，见夏侯恋已经醒了，喜笑颜开道， 哎呀，这下好了，可算醒了。你可不知道，你这一睡把干爹给急的。 他系着带子赶出去差人请太医。趁这空档，沈觉定定地瞧他，看他确实活过来了，心里才后知后觉感到庆幸。他把人抱进怀里，死死搂着，才感到真切，人确实回来了，不是做梦也不是幻觉。他眼眶里发热，几乎又要哭出来。夏侯恋轻轻拍他后背，低低叫了一声， 少爷。 夏侯恋刚刚醒，身子还不太利索，沈觉扶他靠在床柱上，一边揉他的手一边说道， 这回得好好补补，你不知道你之前流了多少血，还以为你要瞎了聋了还要哑了，幸亏没事儿。中午喝了药再吃点猪肝鸭血什么的，把血都补回来。 夏侯恋嗯了一声，闭上眼，一副还想再睡的模样。沈觉却有点怕他再一睡又醒不过来，便说道，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五年前不是已经解了毒吗？猜你是着了谁的道，可你昨儿的吃食都查了遍，什么也没查出来。 夏侯恋睁了眼，两眼静静望着窗外细微的晨光，这寂寂的神色不似他平常有的。沈觉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况味。夏侯恋看了会儿，转过眼来看沈觉，哑着嗓子道， 少爷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 沈觉的心慢慢揪紧，艰难平稳着生气儿，问道， 什么事儿？ 夏侯恋说道， 师心当年给我喝的药茶或许是有问题的。 夏侯恋这么一说，沈觉就明白了，确实夏侯恋一向和莲香他们一块用膳，断没有只有他中招其他人安然无恙的道理。秋露百里又只有颤声娇，这七月半的来处便只可能是他体内的余毒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